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不管你的状态如何，白天的工作到底有多忙，或者说，你的学习多么让你闹心，我都希望你可以暂时的把那些事情放一放。我们想说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你在听到我所挑选的这些歌曲，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感触想要分享的话，记得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王菲致青春。 他不羁的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 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王菲《致青春》，2013年赵薇所执导的影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主题曲。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就是在看电影之前，你希望看一些影评，看到一些好的影评，找到一些佐证，你才有勇气坐进电影院去看这部影片。可是看完了之后，你会不会跟我一样，你更多的希望去看影评，找到一些不太一样的发声？ 褒贬不一。为什么？因为你对这部影片的判断总会有你一些固定的思维，你会站在统一的视角去看这部影片，有可能你会对这个演员偏好一点，那你在判断他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个人喜好的色彩在里头。可是你在看完这部影片的时候，你找到不一样的这种判断，你会站在不一样的视角去理解，或许你的思维会被打开一点。我就是这种人。如今我们就在这里，这部影片已经下映，今年2018年，5年了。去看网络当中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有网友说，片尾王菲的这首音乐作品一出来，赵薇前面130分钟的这种努力和拍摄都算白搭了。甚至还有人说，这明明就是一首歌的 MV， 可是却被赵薇生生撑成了2个多小时，怎么可能看起来不凌乱。还有人说，女主角在寝室里发神经的那场戏，我还真的以为是《还珠格格》附身了。另外有人开场评论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但是到最后的一个定语的时候就很犀利了。他说，作为女导演的处女作和她的预期差不多，不过这个故事这个片名应该改名，应该叫《绿茶婊的青春》。但是说实话，于我而言，我会觉得这部影片没那么烂，我总觉得还不错，是近些年看来还可以去电影院看的一部影片。我会觉得它很亲切，原因是它的拍摄地是南京，那里面有我住过的和它相仿建造风格很类似的宿舍楼，高大的梧桐树，还有熟悉的街景。讲到这里，我想起了新一屋在他的原小说当中曾经写过的这样的句子，正如故乡是用来怀念的，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他的时候，他真的一文不值，只有将他耗尽后再回头去看，一切才有了意义。爱过我们的人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我想这句话好像在这个时间真的可以形容我当时观影的那种心情状态。不过我倒是觉得我们的青春应该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的这种状况里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在时过境迁之后才有故事，才有精力拿来怀念，不是吗？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王菲的这首《怀念》。 想去困着自己，渴望

还有人说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一首歌听过了然后哭了，真的很感动。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人与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或苦或甜，却总会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就像是张爱玲所说，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在这首歌里面，赵雷低吟浅唱着自己19岁时候的故事。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你可知1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青春之所以让人无限怀念，就是因为它逝去不在。想起了三毛曾经说过的，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想在这时间给你继续来听那年我们19岁 那一段记记着的往事，享受速度，享受这友情，享受创作，享受共同的未来，生活是如此的自由。那一段记起这的往事，随着周遭一直在改变，些什么将来有天我们会老化，你还要去承诺些什么？你知道我们都已长大，你还要告诉我些什么？是梦想友情，享受创作，享受共同的未来，生活是如此的自由。那一段记记着的往事，随着周遭一直在改变，将来有天我们会老化，你还要去承诺些什么？你知道我们都已长大，你还要告诉我些什么？是梦想。 马昭俊所演唱的《那年我们19岁》，收录在他1987年所发行的《我要的不多》那张专辑中。我个人对马昭俊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好像上过一次台湾的综艺节目，叫做《国光帮帮忙》。妥宗康说，现在的流行音乐怎么听好像都不如以前好听了。他说，现在的流行音乐你还听呀？当时作为一个音乐 DJ， 一下子就被这句话点中了我那种找不到好歌的这种心情。还有就是在那档节目当中，他自己自弹自唱，那个忘我沉浸在音乐当中专心的样子，我想可以打动很多人吧。遗憾的是2007年的2月23号晚上10点，他和自己的妻子一起逛超市购物，突然就昏倒，呼吸不畅，送医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晚上的11点05分，医院就宣布他不治逝世，那个时候他才48岁。2007年的6月16号，他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文化传播奖章，由他的妻子带领。马昭俊是一个写过上千首歌曲，曲风多元而丰富，从清新到通俗路线皆有涉猎。有人评论他说，马昭俊的去世代表着台湾地区一个辉煌的民歌时代的逝去，30年起伏的音乐岁月可谓是一曲未央，终成绝唱。而我在这个时间，我心里一直在纠结，我到底是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写的郑怡所演唱的《微风往事》，还是那一首《我要的不多》呢？仔细想想，还是来听这首《微风往事》吧，后面再听《我要的不多》。 早晨

轻地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这是来自于马昭君所演唱的《我要的不多》。我个人觉得马昭君也算是我们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比较传奇性的人物，原因是他早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迎来了他的事业的第一个高峰，不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而且还被当时的滚石唱片公司看中，成为当年最年轻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可是在盛名之下，马昭君因为年轻，毕竟只有十几岁嘛，心理准备不足，在之后走了段时间的下坡路，一直等到1987年这张专辑推出，才算是告别了那段比较低谷的时期。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也似乎只有提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人们才会想起这个名字，马昭君。这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记录了他从19一直到28岁这期间的心路历程，一如他那段时间的起起落落。他17岁便已经开始歌曲创作，19岁便已为盛名所累。他曾经为刘文正、木吉他、王梦玲、郑怡等等这些大牌歌手创作过《爱不要给的太多》《散场电影》《木棉道》《告别夕阳》等等，算是在校园民歌时代流传一时的比较经典的音乐作品。随后1983年，他就首次监制了唱片，担任黄莺莺的《天使之恋》专辑制作人。可以说因为这张专辑，他奠定了确立了自己在华语歌坛的地位。但是这之后他一度迷失自我，一直等到1987年他的这张《我要的不多》发行，才又让人们重新领略到他的风采。这张专辑的主题是一个小人物在社会的重压之下的那种喘息和感受，很符合马昭君年轻时便已经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它是一个小人物的挣扎、奋起、知足的过程。而最初我们在内地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应该算是某一个知名电器的广告歌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1987年这张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比较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叫做《会有那么一天》。 不太辉煌的夜晚，屋内的灯光有些昏黄，我们燃烧着无尽的温暖，虽然空气中有些凄凉。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迷失在祖国的天桥上。会有那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来听毛不易的这首《青春》。 就这样忘记吧，怎么能忘记呢？我绿色的纠缠，你的他，窗前流淌的歌，枕上开过的花，岁月的风带他去了哪儿啊？就这样忘怎么能忘记那枯黄色的深情里的他，指尖燃起的火，骨头咽下的色，瞳孔里的星辰在坠落，总有些遗憾吗，总有些遗憾吧，最真挚的词句没记下，像风前的局促，离散前的欢呼，也曾刻骨如今若有似无， 但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在哪看过或者听过。毛不易的青春，中文版电视剧请回答一九八八的主题曲。你可以说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满屏都是那个年代的记忆，虽然它不是国产剧，但是还是可以会引起很多共鸣，对不对？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德善的奶奶去世，德善的爸爸妈妈姑姑们为奶奶守丧的时候一点表现不出那种难过的状况，甚至还会有说有笑。可是当德善的大伯回来的时候，德善的爸爸跟他的姑姑们抱在一起大哭一塌糊涂，那种压抑许久的感情终于得以释放。有人说，就身边的朋友跟我说，可能他们就是要在那个时候绷着，不能哭，不能让自己的家人跟自己一起难过，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不得不去感慨生命无常，有的时候真的说散就散，所以好好的计划一下2018年吧。我们平常提醒各位，2018年的农历新年真的就过去了，你就算想找一些理由赖着过，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对不对？我曾经提醒各位啊，元旦过去了，可是农历新年作为中国人还没有过，你总觉得那一年2017年还没过，可是现在你找不到理由了。所以提醒各位，好好的规划一下2018年，不管是工作规划还是学习计划，都应该好好的去计划一下，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学习，认真生活。提醒各位，最美好的生活方式真的不是躺在家里睡到自然醒，也不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更不是走在街上随意购物随意的挥霍，而是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奔跑在追寻梦想的路上，回过头有一路的故事，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我记得余华在《活着》里面有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祝福2018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的。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初晚上王菲和那英演唱的《岁月》，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深沉，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 风寒起， 人心沉， 浮浮沉沉。